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 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 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，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